你一个深情相信我，还有什么值得难过，值得想不通，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犯错，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。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， 陪你举重有我呵护的骨头，天地摇晃流星坠落不回头， 真的在狂风里拥抱，亲爱的最勇敢的微笑，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，让泪一方闪耀， 我亲的在狂风里拥抱，放肆的为了我们骄傲，浪漫的不值得，那是你不想依靠，爱是不恐惧燃烧，生命地图才会看透彻，谁在左派谁在左右，为了我心痛，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，赢得你渴望有的所有，为你举重有我呵护的怒吼，天地遥望流星坠落不回头， 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，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，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，让泪一方闪耀， 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，放肆的为了我们骄傲，浪漫的不值得依靠， 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，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，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，让泪一方闪耀， 顽强的在狂风里拥抱，放肆的为了我们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

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，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。生活本来就这么简单，只需要一点点勇气，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活转个身，重新开始。生命太短，没有时间留给遗憾，若不是终点，请微笑一直向前。确实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，离终点还远着呢，微笑着向前走吧。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，或者你一直都能找到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。你需要一个理由，需要动力，不要萎靡不振。好了，继续来在这里听好听的歌。在这里听歌的时候，有没有被哪句歌词打动过，或者说一听到那样的画面就想到了自己的故事呢？有人说，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容易被一个画面或者一句歌词戳中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你已经长大太久了。怀念我们回不去的校园时光，怀念那些熟悉的画面，怀念那些细碎而美好的故事。想想看，是这样吗？有没有长大太久了，怀念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呢？好了，在这里享受好歌曲，怀念好故事。 我是你向左窗前的那棵橡树，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，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，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，我要你

烟酒味，熏坏心中的花蕊，采花红，采蜜一去不回，爱真不值钱。你虚情假意，我也跳舞纷飞，雪也阴乱乱飞。走路变沉，脚步太沉重，何妨干了他一杯。看破的真情，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安心。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蕊，尝到尽头的猎趣，换个人继续。若是你无情无义，我也不在意。醉生梦死最高兴，何必再相信。不需要忏悔过去，不醉不归去。的豪华变成野玫瑰，谁又能够去怪谁？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，不爱这滋味。我想爱谁，明天我就去爱谁，有花没有花蕊。 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真的想说能不能不勇敢，能不能不坚强，我能不能放弃啊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选择了放弃，有的时候我们选择勇敢的迈过去，会发现哎，好像没有那么难耶。如果你正面临这样的困难，希望你跟着心走就可以了。有些时候适合放弃重新开始，而有些时候真的适合坚持一下，也许下一秒就可以成功了。 假如不曾遗弃你这风破这浪，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。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，现在怎么能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。我们不再彷徨惊慌，不是也不冷不长，而

在时间里面蔓延，

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，与你不见不散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看到这样的一段话，有人说啊，两个人只要能在花钱观念、吃菜口味、闲暇消费方式上态度一致，那就一定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或是好伴侣，基本不可能吵什么架，一起过日子也不累心。如果你已经遇到了这样的人，哪怕在其他方面有些小差异、小不满，也千万忍让，别让他跑了。很实在的这样一种说法，你赞同吗？遇到这样一个人，一定不想让他跑掉了。但是感觉还是那么的重要，喜欢就留住他吧。好了，在这里还有更多感觉很棒的歌曲，来听歌吧。 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，任何事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，无爱一身情月月淡淡的酸，我会想他此刻怎样？但这只是随便想象，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辗转忘了身在何方。不免风一阵，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，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只怀念幸福模样。又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，又怕空忙一场，情歌满街也默认心房，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。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，却怕有妆有化，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，少了又拼命想。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感苦心伤，不爱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，我会想他此刻过得怎样，但这只是随便想象，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常忘了身在何方。一阵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，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不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，又怕空忙一场，满街也默认心房，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。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，却怕 何分享，只怕空梦一场。 生活本来就不易，不必事事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，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，辛苦不动，风要奈何，你若不伤，岁月无恙。很文艺的这样一段话送给你了，希望你也能够稍微的听到心里去，不必在乎那些很浮云的事情。很多东西我们看得太重了，日子是自己的，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最清楚，安安静静的过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不重要的抛开，重要的就好好珍惜。特别是那一句你若不伤岁月无恙，希望成长让你变成了一个非常刚强的人。当然再刚强的人都有柔软的一面，比如说听歌的时候想起了曾经的故事。那继续来听歌。 明亮的晚秋，随着落叶擦肩而过，多少年日升月没，转瞬间过。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，多少美顺着脸颊不停滑落。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，哪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全是你和我。但你却说太遥远，我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真的只想再听你说，在你心中我算什么，给我一个答案，算不算太过奢求。 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你。

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 我在看，心在慌，青春沙哑，是谁主动了心房？虽然有难，就算悲剧也承担遗憾。梦呀美啊，梦动人啊，你无缺光和散，而我痛心后感伤。你曾迷惑，曾经很爱过，这下承诺是什么？你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你却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让我掏心掏空，勉强我摊牌遗憾。 至少承诺是什么？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让我早把心掏空，勉强我坦白。 曾经迷惑，曾经很难过，至少承诺是什么？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让我早把心掏空，勉强我来摊牌遗憾。 你说你疼。

我要你的爱，周慧。你有恋物情节吗？就是非常喜欢小东西啊，或者说可能不是小东西，就是对一样东西非常的有感情。就像我手上戴的手串，真的戴了很多很多年，如果不带它出去，如果出门的时候没有带着它，就会觉得很别扭，而且甚至会给自己喜欢的东西取名字。再或者走在大街上，看到很漂亮的小东西就很想拍照，很喜欢。你有类似这样的恋物情节吗？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情节挺好的，有一种小小的情调，会更开心一点，对吧？好了，在这里也许会迷恋好歌曲。接下来这是童安格的一首《一世情缘》。明天早晨会来继续跟你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，精彩的节目不要走。 我的梦有一把锁，我的心是一条河，等待有人开启，有人断了。你的风是那么热，你的吻是那么准，仿佛前生相识，今生再见。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，涂散着迷惘的尘烟。